继续。谢财神，谢财神，财神老爷有好心，哈哈，当当那普天下皆富人。神呐、啊，财神一到我家门，我家门，我家门。穿上新衣戴新帽，点起蜡烛把香焚，恭恭敬敬三叩首。迎来财神也一春，有黄金有白银，大元宝装满了聚宝盆，还有那珍珠玛瑙样样皆珍品。借财神，借财神，财神老爷喜欢任何人，他不论是富还是贫。借财神，借财神，财神和蔼又可亲，他更愿意下凡尘做一个施舍的大善人。借黄金要你自己张扬，要你自己许。谢财神，谢财神，财神老爷有好心，哈哈，他让那普天下皆富人。更需要自由，爱与恨纠缠不休。 路需要厮守，恨更需要自由，爱与恨纠缠不休。 Cheese!